经过绝望，而且咧仲有好大嘅猛火嚟到焚烧，宪法大都系一样。我话此时呢个亡者神迹就下透挂网，倒悬皮扣，入无间狱。嗱，咁佢生前贪味，佢用个网啊，佢捕捉嗰啲飞禽野兽之时，咁佢捉到咧，咁啊亦都好多啊倒悬皮扣。所以到后来啊，未知之后啊，佢呢个神迹咧，亦都下透挂住呢个网嗰次，亦系同样咧倒悬皮扣啊。咁啊，順住咧就入呢個無間地獄之中。呢個發明嘅意象啊，就發明呢個吸氣同埋吐氣咧兩種相。個唯一者就吸氣，咁啊吸氣就從外入啊，所以吸嗰啲氣，佢就變轉火經咧，將佢嗰啲新嘅肉都送到裂開。我話變成寒星就凍裂新落。第二者就吐氣，嗱咁啊吐氣從裏邊咧吐出嚟嘅，咁啊佢就吐氣啦，咁啊個所吐嘅氣啊都變成為猛火，咁啊先將佢自己呢個內身啊，咁啊燒到嗰啲骨髓啊都爛曬，咁啊佢就飛為猛火燒爛骨髓，我話如是嘅腸味啊。而是咧，舌根常未作孽，咁啊所感呢个恶报咧，我话力常则能就为成就为忍啊，嗱成就系承当，忍就系忍受啊。佢因中作罪之时，佢用呢个罗网去网捕嗰啲飞禽走兽啊，杀而食之，所以现在佢就。这个大的猛火铁网焚烧之时，他亦同样呢要忍受啊，要同样来承当，咁啊叫做为承，即系承当啊，为忍呢，咁啊亦都同样要忍受呢啲咁样嘅苦报。个力劫嘅质能为圆心石，嗱力劫就系嗰啲业报交到呢个眼处啊。咁啊，眼就屬於火，所以能為咧呢個圓金石啊，即係燒紅嗰啲金石嚟到焚燒呢個罪人。個力聽則能就為利丁咁啊，咁啊呢個耳部交到呢個耳聽個地方，咁佢就常常咧就聞到啊呢個利丁利人嗰種嘅音聲，就因為佢因中。杀害众生之时，亦系用呢个刀、用呢个剑啊，或者其他嘅兵刃去杀害，所以佢果报之时，咁啊亦都系一样啊，常常闻到咧，或者利刀刃之声啊，令佢听到咧都心寒胆震。佢的则能为大铁龙，就未受世界。嗱，咁啊，力的咧，嗰啲熱布啊，就交到呢個地積嘅地方，咁啊就能大鐵籠。咁啊，佢因中以呢個大鐵籠啊，去囚害嗰啲生物嚟到去殺害，所以佢果上咧，亦都但係聞到啊呢個大鐵籠，咁啊遍滿呢個國土，我話則能為大鐵籠。就未受國土，不力曲咁嗰啲熱布咧，咁啊交到呢個身根嘅曲塵嗰處啊，佢就為胸就為肩就為腦就為脊，咁啊因中佢嘅捕捉嗰啲飛禽走獸之時，佢用呢個弓箭啊去射去殺害，所以今日嘅受報之時，在呢個地獄之中咧，係俾啲弓箭去射佢啊。亦都俾嗰啲腦嗰啲箭咧，同樣咧係射佢。我話力絲嗱，咁嗰啲熱布啊，咁啊交到呢個二根之絲，咁就能為飛熱鐵啊，就從空而下。咁啊好多好多嗰啲熱鐵啊，咁啊一件一件燒得火紅啊，咁啊從空中而下，咁啊燒辣呢個罪人之身。五者速步 就招引恶果，始速业交，则临终时，先见晒山，四面来合，就无复出路。咁亡者神迹，见晒铁城、火蛇、火狗、虎狼之子、牛头玉璧、马头罗刹、手执枪索，虚入城门，向无间狱，发明异象。第一者就合速合山的体骨肉铁配，二者离速刀剑速身，心肝涂裂。第二次合速力速身为官，为道就为官，为听就为案，力竭则能，为招就为业，力听则能，为壮就为激，为智就为借，力竭则能，为阔就为待，为巧就为放，力强则能，为奸就为权，为斩就为截，力竭则能，为罪就为非，为先就为借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六交数中嘅第五种啊。成为他的速度，他说五者的速度，也是应该读的业字，他说五者的速业，招引恶果，就是为由这个身根对速尘，根尘相对，生起这根色而作业，由业之故，所以招引这个地狱的恶果。他说此速是业交啊，就从呢根根而出呢个畜尘，咁啊其他根呢亦都帮助一同作业啦，所以成为呢个地狱之因。佢话则临终时就先见大山，四面来合都无复出路啊！嗱，逢系呢个畜尘，所谓呢个畜之最重嘅。就莫过于贪呢个男女嘅色欲，所谓呢个身体接触。嗱，咁如果佢贪唔到手啊，即系有一方面佢贪唔到手，佢哋用呢个种种不法嘅手段，诬令对方咧向自己咧系服从，咁啊或者对方咧即系强横啊，唔肯同佢合作。他用这个强迫的手法令到对方受犯，使到对方呢是无可逃避，种下如此的强迫的恶因，所以这个人临命终时亦都是为如是这个业力之所激发，所以他先先见到一个大山，从四方面合埋嚟。咁啊，當然佢就喺呢個四面山啊當中咧，就俾呢個四面山就包圍住啊，而且四面山咧，咁啊越捉就越窄，咁啊將呢個罪人咧困喺當中啊，咁啊四個山咧合埋嚟逼逼巴佢，等佢無所出來，亦都無所逃避啊，佢話無復出路，咁亡者神跡就見大鐵網。火蛇的火狗、虎狼之子、牛头玉璧、马头的罗刹、手执的枪索、驱入城门就向无间狱。嗱，咁啊，当时呢个亡者嘅神迹，咁啊，既然咧佢见到啊四面嘅大山来合嚟逼击巴佢，咁啊，同时佢又见到一个大铁城啊，咁啊，个铁城里边有好多火蛇。火狗有呢个虎狼之子，咁啊当然佢就好恐惧啊，佢就唔肯入呢个铁城咯。但系唔到佢唔入，点解咧？因为嗰啲牛头嘅玉璧，同埋嗰啲马头嘅罗刹啊，佢手执枪索，作亦系枪啊，做乜嘢？就驱入城门啊，驱呢个罪人咧，一定要入呢个大城里边。咁啊，隨即咧就向於呢個無間地獄裏邊墮落，佢就發明異象啦。咁啊，發明合以共離就兩種象。佢話一者就合束，嗱咁啊合束咧就四面嗰啲山合埋嚟，咁啊逼迫到佢呢個身體咧變形啊，嗰啲骨肉都脱配啊，四面嘅山逼迫到佢呢個身體咧。 嗰啲骨也爆裂啦，嗰啲血肉都模糊，咁佢就合缩。第二者就离缩啦，嗱离缩咧就系话离开佢呢个身之外，有嗰啲形体啊嚟到缩佢呢个身体，佢话刀剑就缩身啦，咁啊身之外好多嗰啲刀剑啦，咁啊刺佢呢个身体，或者斩佢呢个身体，咁佢就缩身啦。咁啊，令到个心肝都逃裂啦，佢个心同埋个肝咧，好似呢个屠房杀嗰啲畜生一样啊！咁啊，一件一件咁啊裂开，咁啊个心肝逃裂，咁啊如是合缩，就力缩不能，为道就为官，为轻就为安。嗱，咁啊呢个畜业所感之恶果报啊，佢话如是合缩。若是话力依呢个身根之束啊，或力束，则能为道啊，就系、是、趋向于呢个地狱嘅阶度。嗱，为官咧就系、是、入呢个地狱嘅门堂，为厅咧就是、入到呢个地狱门堂里边啦。咁啊，响呢个厅里边咧，咁啊阎王就将佢审问啦。嗱，为案咧就系响呢个案上咧。咁啊，将佢记落嚟，所有嘅恶业啊，咁啊一一记录写出啦。咁啊，按佢所犯嘅罪轻重嚟到治佢个罪，咁啊叫做为安。不过力剑就则能到为之，就为热啊。嗱，眼嘅剑就属于火，所以呢个速热啊，力于呢个眼根之剑啊，佢就为之就为热啊。呢个大火咧，将佢焚之。就变成热，个力气就则能为助到为激，就为痴到为邪，就系话呢个速热，咁啊力于呢个耳根之听啊，则能为撞撞用啲铁棍咧去撞佢嘅罪人身，嗱为激啊就用呢个杖咧去击打呢个罪人身，为痴就系用呢个刀啊呢个剑啊，咁啊刺个罪人身。为射是用这个箭呢，那么远远向着这个罪人身就射过去。那么无论他为撞就为击，或者为刺为射，都是完全令这个罪人正在受这个苦痛之时发出那些凄惨叫的音声，令他自己这个耳根是听返为他这个耳根所闻之境，咁啊，力积就则能就为阔就为在就为巧就为恶，话呢个畜尘，咁啊，力于呢个肥身嘅气积，话佢就力积就则能为阔，阔咧就系将呢个罪人啊包裹之后，然后就搵条绳咧，咁啊揸住佢，咁啊佢就为阔啦。为袋呢，咁啊用一个袋啊，咁啊将呢个罪人袋住，将佢禁闭起来，冇咗呢个活动嘅能力。嗱，为巧呢，即系巧打，咁啊或者用啲铁棍，或者用其他嘅刑具啊嚟到将佢打。嗱，咁啊为霍呢，就要打佢之时啊，咁啊首先将佢咧绑得紧紧嘅，咁啊然后先至嚟敲打。咁啊，无令到啊，佢受罪之时，令到佢呢个气息咧唔得畅通啊，受呢个种种嘅逼迫。咁啊，力者就则能够为加就为钳啊，为斩就为截。指就呢个业报咧，呢个常嘅业报啊，就力于呢个截根之常，咁就能为加间咧。就是那條舌根啊，填滿呢個地獄，咁啊用只牛咧就耕佢嗰條脷，呢啲就屬於破大成嘅法，或者咧毀謗父母，或者咧賣肉嗰啲言聲啊，咁啊招造咁樣嘅果報。嗱，為鉛或者將嗰條脷咧揾個鉛一鉛，就叫掹咗出來做乜事啊？然後為斬就為截。将佢嗰条脷掹出来咧，或者斩断佢，或者咧系截断佢啊，亦都系生前啊， 或者咒骂人啊，或者毁谤人啊，就如是更恶报。他话力之就则能，就为罪就为非，为先就为石。嗱，呢个畜业咁啊，力于呢个二根之师，佢话力之就则能为罪就为非啊，因为呢个心如骨，上不下，系心神不定啊。所以嘅受罪之时，响呢个地狱之中啦，咁啊有时就抛落啊，有时就抛高。咁啊，叫做为罪就为非，佢为先就为石啊，咁啊将呢个罪人绑在呢个铁床之上啊，下边咧放呢个猛火嚟嘅烧，咁啊等佢瞓喺呢个铁床上边咧，好似咧仙女或者咧好似石嗰啲种种嘅饮食一样，咁啊叫做为先就为石，亦都系生前啦，咁啊喜欢咧杀生。食肉或者食得太惨啊，太过残忍啊，所以个受报之时，咁啊亦系瞓喺个铁床上边咧，下边咧用呢个猛火燃烧啊，将佢嚟煎，咁啊似得咧佢自己生前啊，咁啊煎石嗰啲畜生嚟食一样，咁啊受报。我话六者就施报，招引恶果，此施交则临终时。我话先见恶风摧坏国土，堪摩行者神迹被摧腾空，玄落成风坐无间狱，一化名义上一者不觉门结吉光，分手不息二者不迷国之吉火，无量尖嚣痛心难忍。第二是邪知，知则能为方度为所，知见则能为监度为正。结听则能为大合石，为丁就为桑，为土就为木。结识就则能为大火车、火船和火架。结常则能为大召唤就为地就为阴。结束则能为大就为小，为一日中啊，万死就万生，为染就为养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六交部中嘅第六种啊，亦即是六交部中嘅最后一种，名为佢就施报。佢话六者就施报，咁啊，报字咧就应该作一个业字咁样解。话六者咧就施业，即系业根自然发尘，而起呢个分别啊。咁啊，由事就作业啦，咁啊，由业咧就感呢个果报啦。佢话六者咧系施业，系招引呢个恶果咧，系从呢个六，从呢个二根出。佢话子施嘅业交啊，呢个二根嘅施业与其他嘅业交，就成为呢个地狱之因。佢话则临终时，先见恶风。摧坏国土，嗱咁啊，施业就属于风啊，所以呢个亡者临命终时就见到呢个大嘅恶风咧，将呢个国土就摧坏。咁啊，亡者神迹，嗱亡者咧呢个神迹啊，当时咧就被吹上空，就旋落成风，就堕无间狱啊，因为佢临终时见到嗰啲恶风啦。所以現在佢啲惡風咧，將佢一吹，咁啊吹到上半空啊，咁啊跟住咧，突然間咧就旋落啦，迎住嗰啲風咧又跌翻落來，咁就墮於無間地獄之中。佢就發明地異象啊，咁佢發明呢個覺與個不覺咧係兩種相，第一者就不覺。咁啊，不過就即時係迷啦，所以話迷極則光，分走不息啊，由於佢迷悶之故，咁啊悶到極啦，佢就好似落荒而走咁啊，咁啊到處奔走，川流不息啊，或者所見嘅地獄境界咧，太過恐怖惡劣，咁令佢咧睇到啊，嗰個心神都迷惑咗啊。所以个惊慌到处乱走啦，啊二者就不迷，咁啊不迷就即使系觉咯，佢话觉知就得苦啊，佢觉得啦，咁啊自己堕地狱， 就是一件苦事啊。那咁啊，点样苦法呢？佢话无量煎烧啊，无量嘅地狱火啊，将佢嚟煎，亦即将佢嚟焚烧啊。咁啊，痛心就难忍啊，嗰种嘅痛苦啊，唔系话浅浅地啊，系呢个好深嘅痛苦。咁啊，佢就痛心啦。那浅嘅痛苦都难受啦，何况啊痛心啊，深嘅痛苦咧，咁啊更加难以忍受。不如是邪思，嗱咁啊邪思所感呢个恶报系点嘅咧？佢话邪思就则能为方就为左啊，嗱邪思就系本根作罪，就能够感到为方就为左。为方为左就即是上文所谓为听就为案啊，就是记录犯人，以共咧审呢个犯人啊嗰个地方，咁啊叫做为方就为左，啲奸就则能为奸就为正啊，嗱为奸咧就即是上文嘅业障不住，嗱为正咧就即是上文嘅善恶同止啊，守则文部。辨别诸事，咁啊，现就话见就系呢个业报咧，咁啊交到呢个眼根之见啊，咁佢所见到嘅种嘅恶报咧，就系属于呢个业障所诸，将佢照得清清楚楚啊，你生前所犯嘅罪孽咧，都无从抵赖，所以就为正啦。嗰啲善恶童子咧，就守则文道啊，将佢所犯嘅一五一记出，咁啊无从抵赖，就按佢呢个罪轻重而堕于地狱。咁啊，之轻就则能为大合石，就为精，就为庄，就为草，就为木。嗱，咁啊呢个罪业交到呢个耳根之轻，嗱咁啊耳根之轻就属水啊，所以咧佢。嗰啲罪报到之时，佢哋能为呢个大合石，咁啊逼翻佢。而有里边咧，有好多嗰啲冰啊、嗰啲霜啊，同埋嗰啲土木啊，咁啊将佢一冻，就或者嗰啲土木咧，将佢遮得啊，好似蒙蒙糊糊咁。所以话结识就则能为大火车、火树。个火鉴啊，都属于呢个地狱个苦具。嗱，咁啊，若是嗰啲罪报啊，交到呢个色色咧就被色咧，佢就能为大火车火船。嗱，咁呢啲火车火船咧，就唔系话我哋通常呢个口头禅讲啊，坐火车啊，或者坐火船，唔系呢种火车火船啊，而系真系从个车里边大火焚烧。正即船里边好似火烛咁啊，大火烧船，咁啊正在火烧车、火烧船之时，咁啊就推嗰啲罪人入去里边啦，焚烧，咁就佢就能为大火车嘅大火船。火鉴咧就系有一个笼啊，咁啊四面围住，里边亦都放大猛火，咁啊亦系将呢个罪人咧。放入呢个笼里边，你用火嚟嘅焚烧啊，咁啊受呢个火地狱啦。咁啊，必上嘅则能为大召唤，就为灰就为一啊。若是呢个业报，咁啊交到呢个至真嘅常性嗰阵时，咁啊由于佢当初为人啊，咁啊用心用呢个舌根啊嚟到贪口味，咁啊滥食嗰啲生命。所以受罪之时，亦系呢个嘴去受啊，佢受嗰啲地狱苦受到难抵啦，佢就发出一大大声咁啊叫啊，好似好凄惨，好似好可怜，咁啊佢就大叫唤，就为悔就为一嘛，到嗰阵时啦，佢受呢个地狱之苦，认真系难受啊，佢就后悔啦，咁啊佢就为悔啊，但系悔之已晚。只有接受咧，咁啊唯一啊，佢自己咧就响住悲哀流泪啊，咁后悔咧，当年即为人嘅时候啊，咁啊嗰种杀孽滥杀呢个无辜，佢话结束就不能为大就为小，为一日中就万死万生，就为染就为养，嗱结束咧 就係嗰啲罪孽嘛，咁啊交到呢個真真嘅過束嗰處，咁啊結束就出就為大為小啊，咁啊令到佢呢個身根咧，呢個肉體啊，有時變得好大，咁啊當然佢有好多蟲啊，響呢個大身啊到處轉咧，亦都好難受噶。嗱，或者咧就為小，咁啊唔係幾大喎。嗰啲老虎啊，嗰啲獅子擘大嘅嘴啦，啱啱好啊，咁啊一口咁啊三一個罪人啊，咁啊似得食點心咁樣啊，咁佢就為止咗，就唯一嘅中嘅萬死萬生，由於佢呢個罪創，咁啊一日之中咧都唔知幾多次死，幾多次生啊，等於話佢説明咧，佢受報之時，咁啊受到難忍難受，咁就死過去啦。但是那些熱風一吹他入燈，燈到又受報，受報之時又死，熱風一吹又生，如是一日之中就萬死就萬生，為染就為養，染就是哭低伏在地下的事，為養就瞓在地下的面向上，就等於說他受的地獄苦苦報，受到在這個地下呢，咁啊，沉沉轉啊，響個地下嗰時都反來覆去啊，受啲地獄苦，有時難忍到佢撲低，有時咧難忍到咧要個瞓喺處攤直啦，咁啊面向天嚟到嘆氣啊，咁啊後悔自己為人之時做下種種嘅所謂任多法妄之罪，亦都受如是嘅地獄苦，咁啊叫做為染就為養。個阿難嗰個自明地獄十因六果皆眾生迷惘所造，咁啊若於眾生惡業同造入阿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，個六根角度及彼所作堅境嘅堅根。人則入八無間獄，身口二三作殺道人；人則入十八地獄，三業不沾，中間劃為一殺是一道；人則入三十六地獄，見見一根，三犯一業；人則入一百八地獄，由是眾生跌作跌道，於世界中入同入眾同分，妄想發生就非本來有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地獄去嘅第三科，名為嘅總結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文應該咧就分為兩段嘅。嗱，第一段同阿難説明地獄十因，六果皆眾生迷惘所造，就係、是、為一段。嗱，從若知眾生惡業同造，至到最後入眾同分，妄想發生非。本有就是明啊，这个因果的兴堂那个阿难的自明地狱十因六果。那么十因呢，上文已经是讲过了，那么十因呢就纯情和无想啊，所谓纯恶的就无善，那六果部就属于这个地狱啊，就是純苦呢就沒有半點的樂，那麼自明這個地獄，那麼十種因而受這個六種果報，這個六根受罪。他說皆眾生迷惘所造，就說受這個地獄苦雖然很劇烈，但是沒有半點的冤枉，亦都沒有半點的受挫，那是由各人自己不是真起妄然後做惡業呢，咁啊先自己受翻呢種啊地獄苦果。嗱，咁啊上來阿難問，佢話：此諸地獄唯有定處，就唯復自然。咁啊，現在佛呢就答覆佢話：非本來有。咁啊，既然唔係本來有，就點解會有呢？就因為眾生迷故而有啊。就話彼彼作業。就是各各施受，你不做那就不会受啊，各人自己呢各别自己，你做到如是的罪孽，那么各人各各自己呢就要受如是的地狱果报啦。 所以话咧就唔系本来有嘅，乃系个人咧自己造业，系自己受报，所以有呢个地狱相现。咁啊，若知众生嗱，咁啊向下就明呢个因果，咁啊有轻就有重，嗱咁啊众生咧就系尽情堕落嘅，但啊唔止一位两位啊，所谓比比的皆是，咁啊叫做知众生。恶业的同座，即是所有的恶业呢，他都一起做晒了。例如五业十恶，放大成法，违谤三宝，不孝父母，偷生其物，污净犯行，所有的统罪他全部都犯齐了，可以说是无恶不作，除了这个善业呢，一切坏事他做罪，那么叫做恶业呢同时一堪不能做晒，咁啊恶业同做，佢入阿鼻狱啦。咁啊，如果呢个人啊，所有个恶业佢都做晒啦，呢、这个后果系点咧？咁啊好清楚啊。咁啊，即时咧入呢个阿鼻地狱啊，啊即时入到呢个无间地狱之中，即系上文所谓上沉心中有放大性，毁佛禁戒，狂妄说法。虚参诵师滥应恭敬，五业十统啊，沉身十方，阿鼻地狱，所以话受无量苦啊！呢、这个时间就经无量劫咁长，因为若非如是长时间嚟到受苦啊，就唔能够咧系消其罪。咁啊，六根嘅角度嗱，咁啊，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佢造罪之时咧，有呢个先后啊，咁就六根角度唔一定咧系同时做。佢话合比所作就先景先根嗱，佢造罪之时，或者咧系先景嗱，先景咧或者佢做呢个奸淫嘅时候。咁啊，佢做完畏着咧，杀人灭口啊，佢跟住就杀咗人哋。嗱，咁啊，淫戒之中咧，佢跟住就做埋呢个杀戒，呢个杀生啊。嗱，咁啊，边根咧就系把此一根做罪，咁啊，其他根咧同时帮手去做啊。咁啊，例如我哋嘅眼，咁啊，睇见啲黄金嗰啲银纸咁好啊，咁啊，佢个手咧，咁就帮手啦。咁啊，幫手佢偷就去搶啊，咁啊變成咧變身，所以話現在六根角度合比啊，所作有時係邊境，所謂人中邊有殺啊，或者咧係邊根啊，咁啊一根作罪，二根佢幫助，咁就自人失啦，八無間慾啊，咁啊就比呢個阿鼻地獄就輕好多。咁啊，因為佢從阿鼻地獄轉入呢個八無間獄之時咧，咁啊，其中佢一方面咧係受呢個八無間地獄苦，但係其中咧就有少少嘅時間休息嘅，呢個罪就冇咁嚴重啦。個身口意生就作殺到人質入十八地獄啊！嗱，六根之中，佢只係身口意呢三根咧去犯罪。咁啊，作呢个杀盗人，咁啊，是人即系十八地狱啊。咁啊，呢个地狱越多，即系呢个名称越多咧，咁啊，反过嚟佢个罪孽就比较轻，啊，啲苦咧，咁啊，所受孽都冇咁重嘅。咁话三业不坚，中间就划为一杀一盗，是人即系三十六地狱。嗱，咁啊，刚才这个身口意三。就明白叫做三業啊，作殺造難。咁啊，就話三業不堅，即係唔一定身口意三業都同做噶，只係中間咧，或者做呢個殺，或者咧做一樣係偷盜，亦都可以講或者咧單係一樣咧犯呢個奸淫，未必身口意同時咧三業啊。做晒呢个杀造人，咁啊佢就三业咧，唔系完全做晒，咁佢就不癫，所以话中间或者只系一杀一造一人啊，咁呢个人罪业当然亦都轻好多啦。佢话是人得入三十六地狱，就因为啊， 佢呢个心口意不一定停足佢，其中或者一刹一度，或者任而不刹，或者刹而不任啦。咁佢就落呢个三十六地狱，就属于呢个有间地狱啊。就落个受之时，咁啊中间有时咧都有间断，等于话你都有休息个机会啊，俾你有一个喘息。就见见一根，单犯一业，人则入一八八地狱。嗱，见见咧即系能见，耳共所见啊，嗱一根咧就系六根之中。只是一根去造罪，或者呢是指这个眼根，那么就一根作罪，那么二根就不作罪的，那么就单是犯一种罪，那么自人即入呢108地狱，那么地狱越多呢他的罪就越轻了，那么由是众生就跌作跌作，那么以是之故我就明白上来那种道理，我知得那些众生呢跌作就跌做，那我问这个作和这个做呢，其实的意思呢都是差不多的，做就做作，作就即是做作，所以做就即是作，作就即是做，所以变成了重复，那么只是做就变成没有感受，没有这受报应，所以始终说变作特别受，即是众生呢由这个颠倒心和个别呢去做这个颠倒业，所以亦都个别呢去受这个地狱之福，那么他就别作，即是个别呢去作，那么如果那个人作呢，当然那个人受呢就不会说牵累别人的，我由众生就别作别受。在于世界中你入众同分呢，就是说我如果在这个娑婆世界遭罪业，那么亦都在这个娑婆世界之受苦，就入这个娑婆世界同分地狱，那么我如此啊，任何娑婆世界的众生都是一样，他在娑婆界作业啊，亦在娑婆界受苦，入个娑婆界同分地狱啊，除非你就不作罪业，作了罪业呢就决定受报，但妄想发生就非本来有，众生呢迷真起妄，妄见人我，咁啊因为有我故，想我识义，佢就不择手段向外发展，作业受苦，所以地狱呢就非是本来有啊，系由呢个妄想发生，咁啊应上阿难曼嘅遗福啊。本来自有就为是众生妄执生起啦，所以佛道啊，佢话妄想发生就系答佢妄执生起，咁啊非本来有啊，就系答佢为复本来自有，所以佛话咧非而系本来有啊，乃系作得有甚有受，如果唔作咧就冇呢个地狱苦嚟受啦。不服自阿难，自知众生非破六儒，就犯菩萨戒，毁佛涅槃，就诸如杂业，力极消炎，后还罪得，就受之鬼刑，就别是七趣的第二科，是呢个饿鬼趣啊。咁啊，呢啲鬼咧系从地狱出咧而再做鬼嘅。嗱，咁啊分为三科，初科嘅就总叫做服自阿难。属于呢个地狱果报之后啊，咁啊尚有呢个鬼嘅果报啊，所以阿难你要知得啊。佢话是众生，咁啊呢一类嘅众生，佢话非律而界啊，嗱律而即是系界，咁有世间界、有五界、十善界、有八关斋界啊，咁啊若是话出世界咧，就系沙弥界、比丘界、比丘尼界。咁若是受戒之后毁戒咧，咁啊叫做非破律儒啊，即系死破律儒咁解。佢就犯菩萨戒，咁啊有人受菩萨戒，咁啊十重四十八应咧，佢亦都照样犯啦。佢就毁佛涅槃，嗱涅槃就佛所证嘅不生不灭，但系现在有人话，佢话根本就冇涅槃。咁啊，屬於毀謗大乘啊，咁就毀佛涅槃。 咁啊，诸如杂业，即系上人嘅滥应恭敬，或者虚贪信之，就属于咧其余咧杂杂地咧，仲有好多嘅罪业。咁啊，力劫就消炎，咁啊，佢哋犯如是嘅重罪，所以坐于呢个地狱之中咧，力劫咧就呢个重苦堕于呢个地狱。佢话后难就罪不受之鬼刑。嗱，咁啊，平常讲十品呢个中等十恶就堕于为鬼啊。嗱，但系始终咧唔系咁讲法。就是说先造罪业堕地狱，咁地狱嗰啲罪报咧受完啦，但系余殃都未尽啊，所以从地狱出，咁啊跟住就堕于呢个鬼道啊，咁啊变成咧唔受地狱苦，由地狱出咧做鬼啦。嗱，咁啊鬼就属于胎化而生啊，所以属于咧有形状。佢话若依本因贪物就为罪啊。一人罪不以物成形，名为怪鬼。个贪就为罪，人罪不以风成形，就名为佛鬼啊。贪惑就为罪，人罪不以畜成形，就名为魅鬼。贪恨就为罪，人罪不以虫成形，名苦毒鬼。个贪欲为罪，人罪不以衰成形，名为厉鬼啊。个贪傲都为罪，人罪不以气成形，就名为恶鬼。个贪妄就为罪，人罪不以忧就为刑啊，名为厌鬼。贪名就为刑，人咧罪不以精就为刑啊，名妄两鬼。个贪性就为罪，人罪不以名就为刑啊，名业以鬼。贪党为罪，人罪不以人为刑，名全相鬼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卧鬼趣嘅第二科，另外一个别释啊，就系别解释，所谓有十种鬼，呢十种鬼咧属于堕地狱之后，咁啊地狱嗰种恶报受完啦，但系佢余殃未尽，所以从地狱出咧，咁啊转生啊为呢个鬼道。咁啊做鬼啊，咁啊做鬼亦都系由十因，咁啊除其十气啊，咁啊堕落为鬼。咁啊其中咧有种种各唔同，一共咧就有十类。佢话若依本因就贪物为罪啊，就系话因中贪执堕落，或者贪名，或者贪利，或者贪食啊，咁啊堕落地狱啦。佢话人罪不就以物成形，咁个地狱就满咗啦，咁就神魂上升，因为贪执浓厚啊，仍然贪物，所以遇到所贪之物呢，就成为己形啊，咁就名为怪鬼，就个附托于呢个物中，依嗰啲物呢系现罪现怪现义。你都迷惑於人，咁就名為佢就怪鬼。